我们筹备前期筹备就是筹备了四五个月的时间，然后原本预计是去年就是2016年的11月份要开机，然后一直拖到了就是今年啊，今年马上就是5月份啊，就是下周要开机了。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风险因素是之前没有考虑进去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些小演员小朋友他们毕竟都是小孩子，那么很多小朋友他实际上连字都不认识，那么这过程中就会有这个纰漏的出现啊，然后有这个迟缓啊，包括台词背不下来等等，所以说在这个方面也确实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啊，所以也是针对这个上了这课吧，我们也做了一些业务的调整，包括我们内容矩阵也做了调整，然后因为原本的内容矩阵就是 focus 在这个网剧网大这一块，那么在调整之后呢，我们几大内容矩阵就是第一是长视频啊，包含了这个网剧网大，第二呢是短视频，也就是我们今年3月份开始涉足短视频这一块，目前是一个脱口秀的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做这个美食节目体育节目，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会开始尝试做这个儿童的直播，然后第四个部分也会有一些音频的内容。所以如果你要是做一个内容的这个制造商或者内容工厂形式，就像你传统业的工厂一样，你一定是有产品的嘛，你不可能说我3-5个月生产一件衣服啊，所以我肯定是以流水线的形式去操作，然后我至少我要是每周生产一个产品，那么这样在这个频次上在量上才能保证说你出精品，因为精品不可能说我随随便便做1-2个就出了爆款，一定是长时间的累积，然后才会有好的东西出来。 年轻的一些人群都会去关注。 没错没错，我们试想一下，实际上往后退5年吧，你说我在网上去看一个电影花个2-3块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花钱，我完全可以看免费的啊。那么实际上是什么人开始付费了呢？开始有这个包月会员，开始哪怕现在我们开始买正版音乐在网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80-90后的这个消费群体。那么现在看一下，他们已经为人父母了，所以我们的受众群体其实我们的这个购买力不是小朋友本身，而是他们的父母，也就是我们曾经的这些80-90后。 其实你们现在已经推出了5期，但是反响是很好的，很快的就积累了很多的点击率和一些观众的一些人群。那你觉得达到这样一个成绩是基于哪些方面的一些原因？ 实际上确实我们坦白的说，我们还是超乎预期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短视频是一个尝试，在之前也没有过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包括团队来讲也都是在磨合尝试的阶段，总的来说反响还不错。我觉得首先是第一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认可度，就是实际上市场是需要这样的东西，是需要的啊、然后他们也愿意看一些小朋友出糗啊，或者他哪怕他忘词等等，这些东西是一些真实的反应，而不是单纯的一场秀而已啊。然后第二点呢，就像我说的，我们长期我们团队都是在研究小朋友这些东西啊，就是他的一些喜好，他的一些动作语言，以及他的这些肢体语言所传递出来的东西，哪些是可以引发观众的一些共鸣或者是掌声的。所以在基于这些的东西内容的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也许现在做的还不是很成熟，但是至少我们现在还是在往那个方向去努力，比如说在与这个群体的匹配上，受众的这个口味度上还是会有一些我们最初我们在拍那个网剧的时候，我们找也是跟这个像陶梦去合作，希望找一些成熟的导演团队，然后很多都拒绝我们了， 是 就是一听是小朋友的项目，人家就啊，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就是你的工期是无限期的要延长的，然后第一是工时不保证，第二就是太累了，太累了，你一个孩子一个人是扛不住的，可能需要2-3个甚至3-5个工作人员啊，所以确实这一块。但反观就是我们团队，包括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的网剧后来就是放弃跟外部合作，就我们自己来做，因为首先我们团队是有这样的亲子老师的，所以在他们包括他们的这个培训的时候，包括他们在宣传的时候，包括参与项目的时候拍摄的时候，都是有这个一对一的亲子老师啊，去给他们做一些心理疏导啊，然后引领啊等等这样的 行为去引导他们。 明白，就一面安抚孩子的情绪，然后里面去进行专业的拍摄。那对于拍摄内容的这样的策划，你们大概是有怎样的一个部门来去做这样方面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影视部现在是小组的形式，那么一个小组基本上是三人的搭配，就是一个编剧、一个摄像、一个剪辑，然后呢，我们现在是三个小组，然后我们希望在年底之前呢完成这个十个小组这样的一个搭建，同时呢，我们现在内部提出概念是什么？就是小组升级工作室，就是说，当你的小组提出的案子，然后比如说它的后期的点击量啊，以及就是外部的声响或者内部声响都达到一定的评分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由一个小组升级成为工作室，以这个给公司的打工或者雇佣的形式，单纯的雇佣形式变成一种跟公司去合作的形式，这样从这个创作团队的激励上，然后从这个生产力上来讲，效率上来讲都是提高了很多。 他们自己也很愿意用开放自己的脑洞等等一系列事情把自己这个项目做好， 自己创业嘛，相当于是你在公司的平台你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去做一些创业的内容啊。创业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出来单干，实际上在平台上做你自己的项目，有你自己的工作室，这本身也是一种创业的行为。 那都是线上部分，其实线下部分你们自己也有孩子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孵化这方面的内容。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艺盛影业的这个业务模块主要是两块，第一个就是内容的矩阵，第二就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个 IP 的孵化。孵化这块呢，我们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线下这种市场合作呀，然后定期的比如说跟一些其他机构的合作等等这样的市场活动，然后呢去进行一个流量的引入，然后通过这样的流量引入呢，然后去搜寻匹配我们每一个项目的小朋友。有人说他可能包括我们像我们补习班的故事，他当时参与报名的小朋友一共有1100多人，最后我们选出了11个人。那么实际上这里面在淘汰的很大一部分是长得很好看的，才艺也很好的啊，但是他不一定就是他适合这个项目啊。所以说在项目匹配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去做自己项目的这样的匹配啊。然后呢，在项目匹配之后，他进入到公司之后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孵化的服务啊，比如说有课程，然后有这个宣传，然后有这个分发等等的一系列的，然后是跟这个项目 IP 以及他个人 IP 相辅相成的一系列动作。 就靠点击率啊，就靠这样的一些影片的一些分发来去赚取费用的。其实另一块就是你们还是更多的注重儿童本身这个领域。 内容那一块呢，我们的核心围绕就是儿童的这个娱乐加育儿的内容啊，就是它所有的内容是肯定是有搞笑的成分的，在搞笑之后呢，它会有一些引人深思的部分。那么在孵化这一个部分呢，实际上课程呢是很小的一个部分，然后更多的呢实际上是他一个参与的一个体验度、一个感知度，以及这个事情对于他自己今后人生的起到的一些作用等等的啊，而不是说单纯的他上是来进行一些培训的。 那上一节目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天气晴，南风3至4级，风力较大，不建议洗车。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2和7，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您还为寻找心仪二手车四处奔波吗？五月六日至十二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一五年开始筹划，2016年的八月份开始正式成立，立项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我创业很早，十几岁，13岁是开始创业。当时做的第一个项目是易趣，就是类似淘宝，可能很多人没听过啊，就是类似淘宝的一个电商，然后当时在上面也是做大买家啊，做到很高的星级。后来呢，就这个易趣被易贝收购了。就当时对于卖家来说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把东西卖到全国26个国家。直到淘宝的出现，然后很多卖家转到淘宝。但是当时我就不想去做淘宝了。为什么？因为淘宝的出现它改变了网络购物的一种消费模式。因为当时在易趣的时候，买家是要先打款给卖家的。那么可能对于买家来说保障性上差一点，可是对于卖家来说，他的一个资金流上是比较这个回转比较快的。但是淘宝的出现了支付宝，也就是说买家要先把这个款项打给平台方，所以这个当时来讲是有点难接受。所以当时就刚好有个机缘巧合，就做了这个电子杂志。当时电子杂志行业的火爆程度不亚于今天的直播平台。我们当时做的是一个明星个人 IP 的电子杂志，是周笔畅电子杂志，叫 B-Times。 当时我是发起人，然后我们团队70多个人全是歌迷会的成员，所以是全是义务制的，是一个月刊，每个月发行一本。当时我们上线第一期12个小时就刷新了那个刀客的排名榜的第一名。然后就到了这个2005年底，2006年去留学，然后在新加坡上学，然后上了很多年学之后，也是闲不住，就消停了几年，这种闲不住就开始做新的创业项目。当时在新加坡做了一个服务式公寓，类似现在的就是途家那种的啊，然后后来做得很好，其实当时也赚到了钱，但是年轻气盛，再加上当时实际上新加坡的法律法规是很严格的，跟内地还不一样，所以当时也是吃了很多亏，就赚到了钱，各种后来被罚款啊，押金没收也就都赔掉了。我2011年回北京的时候，就剩下2000块钱回到北京，然后开始进入到传媒行业，开始找了第一份传媒行业的工作，然后就这样一直做下来。2006年，因为我是2005年超女最火的那一届，就开始接触到这个，那些超女的一些相关的传媒公司。2006年的时候，这个周笔畅签约阅历文化，就是他跟片约解约之后签约阅历文化，然后我还代表歌迷会上台去发言，然后也结识当时这个周笔畅的这个老板于景汉，他之前是刘德华的经纪人，然后后来来北京自己做了一家公司。当时阅历文化只有2个艺人，一个是周笔畅，一个就是这个王铮。所以当时就是实际上是跟这个传媒公司结下了一定的渊源啊，也坚定了说以后回国之后想要来到传媒行业去发展。 你们在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同类的竞品的出现？那后来又是怎样的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当时我们在今年过完年之后，我们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当时就打算说开始融天使轮。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在上个月正式开始启动天使轮。过完年之后我们在想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同类的竞品呢？因为包括很多人听到我们公司的概念，包括我们员工也好啊，包括外面的朋友啊，就是在说，你们是一个影视公司吗？你们是一个童星公司吗？ 实际上都不是的。我一直强调，跟我的内部的小伙伴强调说，我们实际上是一家内容公司，我们是做头部的这个视频的流量去引入，以及线下流量去引入，然后形成一个社群的模式啊，然后呢，从而达到这个，不管是你线下去付费，还是以后可能会转化为线上的付费啊，这样的形式，嗯，然后呢，我们刚才讲说，你刚才那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竞品。 那竞品，对，我们当时想说，那我们的竞品到底是什么呢？了解了一些同类型的，但发现好像都不是特别准确。就比如说，可能现在有一家，同心会，它是做一个 APP， 它是把儿童的相关的这种经济的活动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啊，但是我反而觉得可能它的形式更像是一个平台的形式，嗯。还有一个是叫做未来偶像，他们是做，好像他们是做一个捆绑的课程卖给少儿机构，他们可能是 to B 端的，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 to C 端的内容，但可能不是他们的核心，然后也是辗转反侧很久之后，然后我在上个月的时候啊，看到一些文章，然后了解的一些公司一些项目之后，我现在觉得说，可能我们现在的竞品就是最近还挺火的那个公司叫有氧传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他们跟腾讯合作一档这个网综啊，就是儿童养成类的，就是教育类的这个成长教育类的网综叫奈斯爸妈，实际上他们是也是做内容的，但是呢可能他们内容就是育儿成分更多一点，育儿教育成分更多一点，可能我们是偏重于娱乐的成分更多一点，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公司，我反而觉得可能有氧现在跟我们算是竞品的公司。前期投资就是我们种子轮融了100万，但是其实是还好，因为我们在8月份运营，我们9月份就实现了营收，其实现在到每个月我们都是一个盈利的状态，但是为什么想启动天使轮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你也说了，因为团队要扩张了，我们现在十几个人，我们打算扩张到50个人，然后内容的矩阵，我们原来只有短视频一个节目，我们现在可能扩到3到4个节目，同时我们会切入直播等等的，所以这些内容扩张、团队扩张一系列带来的肯定就是相应的就是你资金的这个能跟得上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也开始这个启动天使轮的一个原因之一。首先就是线上这一块内容矩阵，像我说的，我们要完成在今年底之前完成我们内容矩阵的这样的一个铺设和搭建，在这个团队方面也完成我们这个50人左右团队的搭建啊，然后在线下呢，我们希望，因为我们现在是定位是在天津啊，辐射天津周边的一些城市，那么我们希望在接下来在天使轮之后，我们能推到全国去啊，在接下来我们也会做一个全国的一个小主播的见面会，就是零零播小主播的见面会，在全国应该在10几个城市啊去做这样一个巡回见面会， 来去打造自己平台上的一些同心。 会的，会的，因为就是社群嘛，实际上就是，肯定是要有一定的就是维系在里面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希望首先就是以这样的这个，每个月定期的这种小的可能小型就是论坛的形式，然后大一点的就是可能我会找一些这个目前就是线上比较火的 KOL， 比如说一些专家呀，或者是可能跟儿童相关的一些综艺咖呀啊，去做这样的一些这个线下的一些沙龙啊活动啊，这样去完成我们的社群这块的一个搭建。我们不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公司啊，也不是一个造星公司、造星工厂，我们是一个内容公司，只不过我们的内容是垂直在小朋友这个领域而已。 这条船无情浪把它猛卷，满天风雨视野未能见，乱作一大团，不知怎算，既决意留在这条船，

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